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Just in a rut, I'm climbing by 22:05: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3月5号惊蛰夜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友韩丽， 惊蛰夜晚上好，周一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Killers。杀手们啊，这支乐队其实只有三个人，顶多叫再带上那个客座乐手，也就是演出的时候你顶多也就看到四五个人到头了啊。其实他们主要成员就是三个人 The Killers， 但是他们的音乐非常丰满。刚才的这首歌曲叫做 But， 但是来自 The Killers。 OK， 如果这个说话的时候有这个转折哈，我们就会知道，哎，接下来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变化啊， 对， 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折。Anyway 啊，这个 but 和 anyway 我觉得是两个都很有意思的哈，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衔接词。 anyway 会软化的多， anyway 就是那意思就是啊，事已至此，无论怎样我会怎么怎么样这个，但是 but 就是转折就会大得多了啊，你得仔细听 but 后面会有一个让你必须仔细听意想不到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比如说今天是惊蛰了，我一天没有出门，我以为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所以我晚上上班的时候呢穿得非常少，到办公室的时候小伙伴们就说 这下行了， 你不至于吧啊，这虽然说惊蛰，但是干，但是说但是天气还是这个有点凉的哈， 看那个 你不能 T 恤衫外边套一件大衣你就来了啊。我一想啊，也是啊，我都穿 T 恤了，确实有点嘚瑟了啊。 判短打扮判疯了都。 所以今天晚上呢，只能让这个两娃老父亲哈，单独呢出了一个直播照。 对， 在这里呢也恭喜一下叶谦。 哎，谢谢。对，其实从这个周五到现在，就恭喜声就没断过，我特别的 这个 怎么说呢，特别的高兴啊。然后那个两娃老父是。两娃老父， 老父亲 啊，就是你什么时候给我起的名字？ 对， 两娃老父， 老父亲。 他们对我的那个老二是在，也是很有意义，就是在那个 正月十五 出来跟我们团圆，跟我们团聚。 对，以后你们家就是又吃元宵又吃生日蛋糕， 是 对吧？这个饮食文化相当之丰富。 不过他那个农历是来回变的，不一定每年的那个按照那个。 不，你们肯定，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月份的阴历的生日可能我们都不会过，像年轻人都会过阳历的生日。 对对。 但是唯独在正月里，你没发现吗？但凡家里边有正月里的生日的人都会 都愿意过这个。 对、就肯定过正月的，因为大家都尤其是初七之前的 话有那个节气是吧， 放假嘛，对吧？ 明白了。 然后呢又有什么时令的这个物品呢、大家都会讨个喜啊，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因为三月份的农历元宵节往年也不常见，对吧？然后一般来说都是在二月咱们过这个 农历 元宵节多一些、 不会那么多哈、所以在这里呢恭喜一下43岁哈喜得贵子啊、又得一贵子的这个叶谦老父亲。 我得一贵子、什么东西，我得一贵 子，得一贵子、 抓个娃娃。 男左女右10年半啊，他有了两个娃， 是我有两娃、 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就会觉得都有希望啊。他43岁才抱得了娃、 我这身体大家是知道的。 你现在34岁，你就算没抱一个娃， 没事， 不长气啊！ 43岁，折过两次腿，一女一男， 哎呀， 没事， 好。打开的记忆，又自动播放在夜空里，离开的人，陨落的流星又回来。要我的心，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泥泞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 敲着窗户自言自语，泥泞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 到一个24的节气中的某个节气哈，就会有这种啊，看看过往啊，去想想去年这个时候啊，或者是某一个生日点呐、啊，就总会回望过去。 是， 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杨子姗演唱的《微甜的回忆》啊， 春事儿是不少的，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听众，我的记忆中春事儿是非常多非常多的， 就是春天过生日的、 嗯。对，大概不只是我这个。做的哈，就是之前的之后的啊，就是白羊的，还有什么这个水瓶的，这很多很多朋友真是不老少， 就是都是很活泼的哈，听众朋友。好的，活泼的听众朋友们，在周一啊这个容易暗淡的夜晚哈，渴望你们能够来一起争抢一下15171红这个惊蛰红人啊，同时呢也为我们的120家助力啊，不要让这个前段日子维持很好的一个外场的繁荣哈。今天晚上掉下来，好不好 ？Dedicate 来自梅梅，是今这回我说她名字梅梅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梅梅了。其中有一个字是倒霉的霉啊。不过总体来说，这个人 但那是那个时候 对。总体来说，你看这个小姑娘，她一路的这个演绎运势非常强劲啊。来自 Taylor Swift 梅梅。 Look at you, oh damn, if I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Yeah, I want you.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eam.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On the west side, me and you, handsome near a mansion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Long night, keep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sad that I can't. Isn't it? 你要说成唱成中文，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就这个歌啊，那感觉就会整个那个哎抛腾开膛破肚一般的，就中气就唰就散了，根本不是那种感觉。 不，这个感觉我没有体会到。 This is a delicate， 哎，这个 不是 就是原文的那个感觉 啊， 哎， 我们叫释放。 不， 啊， 这个释放不了。比如说你把它翻成中文，This is a delicate， 你说这就是啊，这就是一种微妙的。立刻你这歌就不成样了，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就这个，我不是说鄙视咱们中文没法唱这个流行歌曲，是有的中文的这个流行歌曲你改成这个英文的歌 也 立刻不成样，是一个同样的道理啊。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人终于浮出水面了，而且他的名字呢，我觉得每读出一次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祝愿哈，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哎呦，多善良的孩子！ 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对，就看这一生。 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嗯， 叫你三遍了啊！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的红人啊，这名字毫无疑问哈，是个男子啊。此男子呢， 你是叫益生菌吗？ 益生。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对， 他目前呢是在河南哈，1989年出生的。 哇 哇，好年轻啊！今天晚上就拜托你担当我们的红人了。目前的评论量才49条啊， 对， 相当之惨淡啊。 今天89年出生的，哎呦，不年轻了。你这么一说也，但是当然对于咱们俩来说，这是很年轻的孩子啊，89年出生。 唱歌这位都34岁了啊。 啊， 今天呢是他34岁的生日啊！ 这歌我知道，嗯，因为前些日子你经常放，编曲非常非常凌厉。 飞驰的时光，当我站在高峰之上，翻越层峦叠嶂，黑夜为我点亮，多希望最初的地方，那不予骄傲的理想，忘记所有痛伤。Cause I will stay。天象是片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是谁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飞返阴天，浮光掠影般一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病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送挥了拳，一个痛疼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

南部地区能见度降低到2公里左右，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将于3月8号上映的法国动画电影《飞鸟历险记》近日曝光剧情预告及历险版海报，飞行历险队的核心成员们陆续亮相，充满趣味冒险的飞行之旅也即将起航。他们最终能否齐心协力成功迁徙，将成为影片的一大悬念。由迪士尼影业出品、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大作《黑豹》即将于3月9号登陆内地各大院线。日前，漫威影业与运动生活方式社交平台强强联手，横跨北京、广州、成都、武汉、西安5个城市，同期展开行动周末有氧健身活动。知名演员兼歌手任嘉伦、演员欧阳佳更惊喜来到北京场，与现场众多时尚达人共同体验以黑豹为灵感定制的黑豹舞，让更多观众在影片上映之前，在运动节奏中提前领略这位全新漫威超级英雄的魅力。纸牌屋今天发布第6季先行版预告片，简单快节奏的30秒预告片，最重要的信息有2个，一个是纸牌屋即将回归，而另一个是主角换成了克莱尔·安德伍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5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一起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OK。各位听友们啊，想这个一边听一边聊的，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不想聊只想听的，现在准备好喽 啊！要听我这个冷笑话是吧？ 是的。 这个38妇女节呢，快到了，对吧？也就是我还以为你说我没有这个节日呢，吓死我！你姐姐跟你都得过这个节，知道吧？不对，哟，这这么想得开呢？ 三八妇女节，这是属于同属于你们天下女人的节日，你过不过它都是你们的啊，放心吧。三八日益临近了，对吧？煞费苦心给女友送点什么好的多毛利斯呢？哎呀，他就是这个礼物啊，他一直选不好。哎呀，怎么办呢？哎呦，看这个也很好，哎呀，看那个也很好，哎呦，正好正好正好啊。然后呢，在那里啊，愁眉苦脸。哎呀，这个怎么办？马上就要到日子了，又没有办法。我们说到底怎么了你啊？然后他说， 哎呀，我在想啊，这是到底是给女友啊送些什么礼物好？这个女友呢，她深情地对我说，你们不知道，她非常深情地对我说呀，我什么都不要，那天你来陪我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要了我的命了 啊！这多好的女友，现在哪儿找这么素的女朋友去？我天，你这小子命太好了。 好什么呀，这话是感恩肺腑，但是因为我所有的女友都这么说。 So you're still thinking of me, just like I know you should. I cannot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m so high at the moment, I'm so caught up in this.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In common, we argue all the time. You always say I'm wrong. I'm pretty sure I'm right. What's fun about commitment when we have all life to live?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Young dumb， 活该！我就懒得解释这歌曲的名字啊，我就直接送给多毛利斯啊。 好嗨！ 你们一堆话啊，就送给他一堆话，就结合成两个字，叫做活该 呀！ 死不死去，对吧？你过两天你看他怎么死去吧。好啊，节气了，该你了。 爱情需要忠贞不渝， 谁知道他呀？ 22:40，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层次越高的人越不会复制别人的人生。一直很欣赏一种人，他们永远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随波逐流，走自己的路，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大学室友李达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大学的专业虽说是刑法，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学校的摄影团，意外地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社团活动中跟着前辈们学习各种摄影技巧，跑各种地方的外景，进行实地摄影训练。大二那年，他疯狂兼职，就为了购买满意的摄影器材和赚取足够多的旅行经费。到了大四，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家常便饭，今天在海南，明天在台湾，他早已习以为常。毕业的时候，同专业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律所实习，或是考上公检法的相应职位，一个个前途不可限量。当时他的父母帮他安排了一份收入可观又稳定的法务工作，主要是离家近，工作也很轻松，但是他拒绝了。大学四年的时间让他意识到摄影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父母的安排也好，同学们光鲜的工作也罢，他都不以为然，一心只想追寻自己所爱。他留在了上海这所大城市里，用自己的小金库创建了摄影工作室。从第一年到第二年，从免费为别人拍照到客户约拍不断，从一个人到如今的13个人，他所热爱的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如今看到李达的样子，充满朝气和活力，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真是让人羡慕。前段时间他和我分享了一次旅行拍摄的经历。去年他独自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在酒店里认识了一些人，便与其结伴同行。游玩的时候，有好几个人都直奔品牌店去买包包买鞋子。李达不明白为何这些人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出国旅行，却一门心思花在消费上。当时有个人告诉他，因为买的东西都是限量款，国内买不到。他却认为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也是限量款，他们比物品来得更为珍贵和难得。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总在浪费每一次的经历。的确，每一趟旅程都是限量款，正如人生的每个阶段也是如此。或许连李达都没有意识到，他所拥有的人生也是仅属于自己的，任何人都无法复制。他没有走上和我们一样的路，敢于改变人生的方向，敢于拒绝安稳的诱惑，让自己始终保持追梦的动力。这样的人本身就是限量款。层次越高的人越了解自己，也越有勇气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一说到摇滚歌手，我的脑海里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窦唯的样子。他曾是红极一时的黑豹组合主唱，组建过做梦乐队，也在1994年的香港红磡演唱会上有震撼的演出。世事在变，唯一不变的是窦唯一如少年的模样，以及他始终燃烧的摇滚之魂。上职高时，他对父亲说，我想玩音乐。18岁考上了北京青年轻音乐团，开始走学跑电厂，主要接在大腕明星后正上台演出。加入黑豹乐队，他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无地自容， Don't break my heart， 别来纠缠我，这一系列的歌曲是整个中国摇滚绕不开的里程碑。离开黑豹的时候，他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只留下了一句 我离开没有什么道理，我不喜欢现在咱们的生活就是千篇一律，我不喜欢这种不断重复自己的过程，天天唱一样东西来赚钱没意思。他组建做梦乐队，出个人专辑《黑梦》，在红磡演唱会上吹笛子，为王菲操刀完成了《浮躁》。每个人生足迹都在向这个世界宣告，他爱音乐，他只爱音乐。窦唯改变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少，他却不为所动，因为音乐不是献媚和娱乐，不能将其视为赚钱的工具。他在后海的酒吧里待了3年，从音乐上和生活上都在寻求一种低调和宁静的姿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就想过一种很普通的生活，我对做音乐的理解是，我所从事的只不过是我有兴趣和擅长的事情，仅此而已，再简单不过了。20多年，窦唯依然我行我素，他固执地走在属于自己的音乐路上，成功与快乐从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他的人生很酷很独特，是任何人都无法模仿和复制的。想必大家身边都有这样的人，活在对别人的盲目崇拜里，今天喜欢这个人的发型，明儿又想入那个明星的同款潮品。同事暖暖来公司半年之久，大家对这个小姑娘最深的印象莫过于她天天不一样的穿衣风格，有时穿条碎花裙子清新淡雅，偶尔却是跑酷范儿。西服套装也是她的选择之一，但是看起来和她的年纪并不相仿，难免让人觉得怪怪的。她要觉得公司哪个小姐姐的鞋子好看，下周准会看到这双鞋出现在她脚上，觉得上司的说法方式有气质，他也会悄悄地模仿，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其实我们都觉得并不适合他。正因为暖暖这种看似好学但实则模仿盲目模仿的处事方式，导致这半年相处下来我们都摸不透他的性格，也不知道他最大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有人曾私下和暖暖聊过，才发现并非他天性如此。暖暖说，我不确定什么样的打扮最适合上班，所以看到最近流行什么就学着穿什么，我也不知道职场应该怎么说话更得体，所以努力的想学习，想让自己快速成长。不可置疑，暖暖正是因为被迫的想融入新的环境和圈子，对步入职场生涯的自己有很多憧憬和期待，还来不及思考就一头扎进去，才导致自己丢失了个人特色，也变得迷茫和不安。他的这种焦虑想必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当我想拥有某种生活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在模仿他人，看到别人的日子有滋有味，便误以为照搬就是获得幸福的秘诀。可是回过头来看，并不是别人的东西都好，而是要看看是否适合你自己。别人的人生纵然万般好，倘若与你格格不入，倒不妨回过头来好好的做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究竟是什么？是金钱的多少，还是权力的大小？显然都不是。真正的差距是我们敢不敢做自己，是否选择自己想要的未来。我们羡慕李达可以坚定心中所爱，也敬佩窦唯可以不顾世界的看法，他们的人生是独一无二的，别人羡慕得来却永远复制不了。不随俗浮沉，不人云亦云，用灵魂和梦想填满生活的内容，精彩而独特。这种限量款的人生里有你的生活态度，有你不可磨灭的自我。你的层次越高，眼界和思维自然更开阔，看得见更远的地方，脚步也就停不下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繁华世界里坚持做自己，不忘初心， 只做自己的限量款。当你拥有无法复制的生命力，始终追求生活品质，方能活出更多的精彩。愿你是这样的人，愿你终于明白了，要为自己的梦想和活出真正自己而活，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复制别人的人生。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那边还不顾一切， 22:55:33第二时段的重头戏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在今天晚上与大家见面了。 对，他这个暖文章终于又恢复了他八九分钟以上的这个情节感觉了，因为上周确实有那么5-6分钟哈，草草4-5分钟就结束的这种暖文章啊，但是 不过瘾。 但是今天晚上，因为他说的事情呢，举了两个好例子吧，举了两个就是非常特立独行的这种好例子，所以呢就长一些。一般来说，你看这个影片也是这样，影片它如果拍两个人两条线索的话，这片子很好就拍完了，就直接就到头了，一下就一个半小时就超出去了。如果它只是一条主线的话，特别就是一些一个男主角，然后一个女主角什么的，这就特别冗长，有的时候这个更需要功力。 哎呦，这两娃老父亲还给我总结上暖文章了、 那您暖文章里边啊，确实是让我遇见了，就是让我依稀可见我有很多这样过往的朋友，因为我这样的朋友特别多、他特别多这样的朋友。不是我倒不是特指这个，那我一扒了一圈，我是说我曾经有过他们的，有的是就是国家交响乐团的， 17秒了、 还有的就是中国银行的，他们都是辞掉这个职，然后自己去像你说的这样去干事情， 就终于想为自己而活，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好了，我们要转身了，在第三时段呢继续今天晚上和你的相伴。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畅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梨浓，晨起的老伯常向童子戏，晚归的渔夫满载江海情，你是青砖黛瓦的老屋，你是故乡尽头的远景，你是青梅白玉兰古朴兰樱花布，是世间深处的风铃，难忘故乡，点滴记忆心头流淌，老街地方。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需谨慎。 手，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欢迎一下今天晚上在外场负责我们微博上和大家互动的红人1517红，他的名字叫 做一生只想你过得好。嗯，让我想起那首歌， 只要你 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 没有什么烦恼。 哎，还接着往下唱，就唱成这德行了，还接着往下唱。 目前呢，这位男子在微博上关注了43位人士，哈，不多。最新关注的是听友大果粒儿 Mint 啊。再来看看第一个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咦， 哎，是韩丽， 是我嘞。 韩丽带他走进微博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一进微博，第一个想要去关注的人就是韩丽。咦，这个不新鲜呀，你不用那么，你怎么还哭了？ 没有，我突然间很想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了。啊，就是如此善良的小男孩哈，啊，对一档节目和一个老姐姐这么这个， 哎， 有善意哈。 你也许也对两娃老父有 善。对，这位两娃老父亲啊， 两娃老父 奔五，确实奔五哈。你想想，这个你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你多大了？ 两娃老父嘛，你就直接用这个，就以后一见吧，两娃老父，这个我特别喜欢这名字，真的又上口。So let's get one thing straight now, baby.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 put the house on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m wishing for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转身就是一世。擦肩注定了我的一生，那次回眸预示了我的一世，于是开始了我爱与不爱的争执。不爱是眼神，爱是真实。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 张靓颖演唱的《转眼一生》，转身一世，所以我要在今生珍惜你啊！即便是在过程里呢，我们都会有情绪的时候哈，我们都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爆发的，可能没有办法 hold 住的一些言语啊，或者说一些行为。但是只要一想到此生， 还能不能再遇到这样让你心动，让你觉得愿意为他做些什么的人了。 你哪当时如果说你火或者是你情绪上来了，或者是你感动上来了，这都算在内吧。你哪有那么多的就是很长远的那种考虑，哪有那么很远的眼界，那么大的格局去想转眼一生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人对我这一生的有多少。你当时也就是气就气了，急就急了，就受得起好听的，受不起难听的，也就那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啊。 但是他就是在讲，怎么说呢，在开心的时刻啊，这个感情是很容易往下延续的。 对， 就是怕遇到事儿的时候哈，这一旦是遇到一些两个人有碰撞有观点的不合的时候，要不怎么说看一个人对你好不好，不是看他爱你的时候能为你做些什么，而是要看他最生气最糟糕的时候能够怎么对你，这个挺重要的啊。这个你是什么两娃老父亲哈，我是这个40未婚的老阿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心得啊。 有点不好听啊。 老姐姐好吧，四十老姐姐啊。 你这老阿姨让我立刻想起马上就老妪了那种感觉。这次好家伙。 但是对。 真是人生匆匆啊你、 哎。但是对小学生来说我就是阿姨啊，对吧、可能对一些20多岁的朋友还能说是老姐姐哈。1989年的今年也。89年哪30啊，29了。 29 一生只想你过得好啊。这位听友你的名字呢让我们俩这个70后哈都想起了钟镇涛的那首代表作， 只有你过得比我好。 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 实在是太久远的一首歌了哈，但是发现那个时候爱过这首歌的朋友大概从头到尾都不会把这歌词唱错哈，基本上都还会能从头到尾都跟他在心里默默的跟了一遍， 朗朗上口。 对，不管是副歌还是主歌哈，总是让你听起来心里面觉得真的过了那么多年了吗？ 是啊， 总是对这首歌还表示着就像昨天刚刚听过一样 啊。这首歌真是什么时候拿出来唱都感觉是，就是我基本上都有点懵，到底是钟镇涛唱过呀还是周华健唱过，因为周华健 钟镇涛 也是周华健也是有类似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励志歌曲，还有那个暖男歌曲啊，他也经常唱，以至于啊我踢球的时候那个在场上咵崴了脚，那次断了脚的那次啊，那你然后呢啊！所有人都跑过来看，哎呦，天儿怎么了啊？然后那个多毛利斯也是跑过来，他还跟我唱这首歌。 哎呦，怎么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 啊！所有人都怒目看着他，这叶谦交的什么朋友？这都是。 我刚才在想， 然后我说，对，他是一种祝福，他是美国人，他不太明白咱们这个歌的这个含义啊，不是说这个，他不懂，出了就是忽然出了这个事故的时候不能当着人唱这个歌啊，他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祝福。 我就在想，这个咱们俩的年龄哈，在70后，对于这首老歌呢特别有感触。再一听这个演唱者，他也是50后哈 啊，你想想， 然后今天晚上 的红人 89年的，总有一些经典会串起我们一些相似的东西。 您这六七十岁的人给您唱这个二三十年前的歌，您这个二三十岁的人现在正在电波里跟我们这个四五十岁的人在一起，太乱了啊！确实是生活生命一晃而至，啊。Jason Derulo, If I'm Lucky. Vodka on my lips, took too many drinks, makes me reminisce all the way down. Took my happy place, you're my happy place, I can't handle us now. If I'm lucky, I'll meet you. I'll meet you. 一首欢快的歌曲之后，听到了陈奕迅的《想哭》，是因为吧，今天晚上的红人，当我们刚刚送出《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时候， 你没有翻， 真想起了自己，就是他那个一生只想你过得好的那个你 啊，想 他说听着歌曲 就想起他了，可是也就是想想，他是他，我是我了。 看来故事已经 game over 了、 以前好的跟一个人似的，现在又变两个人了。 哎呀，所以有时候最难过的并不是一个人离开你，而是曾经那么熟悉的人给过你的那么多习惯哈、还在你的生活里，为此你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慢慢的去淡忘或者说改变。 对， 其实正在听节目的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曾经，也希望你能够渐渐的走出来。刚才呢我们看到一位老朋友了哈，话说他也好久没有回到咱们家了， 长征2046吧， 对， 做好吃的来了吧。 是他一上线呢我就忍不住要点击他的头像，然后呢去他家里做客，看看他恢复的如何了哈。他也是一位在去年哈经历过一些感情波折的男左但是呢现在很高兴的看到他至少又在这个厨房哈、又开始做起了自己爱的美食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个好的迹象嘞。 哎，这个经常抛自己做各种各样食材的食料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你可见一斑，对吧、 而且我觉得他不是一般二般的会做饭。 嗯， 我刚刚到他的家里也看到了，就是年夜饭 啊，年夜饭， 年夜饭 做的这个 2046做的 煎炒烹炸样样都行、 就是平常生活就是炸鸡啤酒 啊， 这个时不时呢做点菜啊，你看这年夜饭做的不错， 什么活活气 扣肉， 活活馋死你们、 带鱼 啊，你说一小伙子现在能会玩带鱼炸藕盒的，现在小伙子你觉得多吗？现在在、 茄盒还是藕盒我不看不太 清楚，无论是茄盒还是藕盒还有这个带鱼，他都得先他讲究啊，他都得过油。你要说我在这方面完全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根本不会做那种汽油锅的菜，就是过油的菜 麻辣香锅，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啊，我麻辣香锅这里边 这可是在长征204612月31号，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天中午啊，人家麻辣香锅两吃、 人怎么能做出来？我的天！ 就是哎。咬春了解一下、就是2月4号 春饼多好， 蒜苔，又是带鱼。我发现他做带鱼方面好像很有这个 见识，而且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邻居家大妈做的那种，你知道吧，红烧带鱼，就是那种 特别香、 样子就是那种铁锅里焖着的烧出来的那种带鱼。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标签啊，所以长征2046我鼓励你啊，这个更自信啊，你的人生一定会因你的这种热爱生活啊，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对吧？ 这个酥焖带鱼， 哎呦，刚才我就看那个，哎呦，我就看了挺多菜，我都觉得炒的相当不错哈。 虽然我不太建议，也是不吃油炸的，但是 你撇开吧， 你 平常没少吃，我看你， 我是真不吃。 你能告诉我左上角那一大盆是什么吗？ 那绝对冻豆腐炖肉啊。 冻豆腐明明是有点像炸过豆腐嘛， 那也是吧，就反正是他能做出这手来、 就是、 用酱油，小伙子手可狠了啊，小伙子 酱香味的比较多， 对，用酱油一点不手软，唰唰的往里搁。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2046这位单身男子啊，非常会做美食。好了，我们现在转身了，夜晚不适合聊吃。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空气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南部地区能见度降低到2公里左右，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夜晚的节奏到了最后半个小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嗨，我是女右韩丽，在这里呢要欢迎一下红人1517红，他的名字叫做 一生只想你过得好。 23:32: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5号金哲夜的第40段男左女右。刚刚在第30段尾声呢，我们推出了男左女右的一位非常会做饭的听友哈、啊，叫长征2046，结果呢，遭到了很多听友产生了不适感的反感哈。 争相过来怎么着？取骂？那不， 就是听众朋友们说都给说饿了 啊、哦，那是 说饿了。 你说这些家常，尤其是家常菜，你做得好的，那你说着说着满嘴就，哎呀。对了，我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说啊，有一个北欧的朋友说， 我以为月子饭呢，你想起 来月子饭，我是警醒了，我通过你的那个警醒，我自己警醒了啊，就是有一个北欧的朋友说，哎，我们要是有一种就是说那种一个丸儿，它可以保证我的维生素，保证我的矿物质，保证我的纤维，然后就可以不吃饭嘛，就是可以简单这么说吧，那我绝对我喜欢吃这个，我不太。想花时间又去做什么三明治，又去啃面包，又去切火腿， 那是他们国家没有太多好吃的。 对，然后我就直接、我直言不讳啊，我跟你说，那您到了北京啊，您到了这个中国以后，你对这个看法有所改变吗？他说对，如果是在我们那儿，我宁可就是我绝对愿意吃那个，我不会花时间吃饭。但是到你们这儿，我发现就是用于吃饭和喝酒聊天的时间真的太多了，是因为这儿也是确实太好吃了。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在餐桌上来谈的这么一个老传统。 对，我们会民以食为天哈。 对， 为什么说这个现在大家都平常的生活水平很高了，根本不是说一定要在年夜饭上那一桌啊，大家会吃得多开心，而是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仪式感、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在那一天朋友圈里真的是天南地北的美食哈，然后每个人家里的这种招牌菜呀、或者说他们家的摆盘啊，以及这些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真的对我们而言特别重要的事情。 他们就不太能理解，我说你知道带鱼有几吃吗？他说我们那补上来鱼顶多就一，因为有个鱼盘就直接搁在那个鱼锅里就煮了、 就炸， 对 就 煮完了就炸完了就这么吃了、我说那你们顶多两吃对吗？那是对，我说我们这儿一个带鱼我们就能给你跟弄出十几种吃法来那种。 哎呀，这要火锅一道啊，这大家伙都整个就沸腾了， 是、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知道这是生活和生存的概念，可能他吃的那种维生素就是保证他身体的必须，对吧？ 所以他们没就饮食文化美食文化 枯竭， 不是说很发达，可以这么说。 对，在国外有很多朋友哈、都会找中餐馆啊去想想吃点家乡的味道， 对吧？来听首歌 咽了一下口水再说哈。 I miss you， 我想念你，我的美食。 I know you didn't call your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we ended,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d be offended. Did you not want to tell them it's the end?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 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ge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lying to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Oh,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oh, I do.别人的喧哗，越是平 最初的信仰，要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回到最初，发现自己多么无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要幸福啊， 记住当时的纯真，记住你当时的本真啊，这才是你的本尊。要不然的话，你会迷失掉自我。基本上99%的人都在一生中都是迷失、迷失、迷失的。最后梦一醒来，完全忘了自己最初、最初的那个圆融的自己，那个非常非常圆满的自己。 哎呦，这两娃老父亲哈， 两娃老父， 两娃老父感慨颇多哈。 对， 这首歌是来自蔡淳佳演唱的《要幸福啊》，因为这么晚还没有睡的朋友。一定要幸福啊， 他这么晚都不睡，他能幸福得了吗？ 有很多明天不需要早起的 啊，那是 可以睡到自然醒，不幸福吗？ 你这么一说，有更多的人听了以后不幸福了，忽然感到不幸福了。 不是，大多数人都睡了啊，少部分人可能是有些事儿没做完啊，或者是有些情绪还没有消化好。嗯，尤其是被刚才我们一位非常会做饭的听友的微博中的一餐一餐哈，这个给打动了。 那是，那 但是 那挺要命的。 长征2046还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啊，他说李姐那个年夜饭这真不是我做的 啊，不是你做的。 哎呀，可是你的手艺驾驭个年夜饭是 OK 的， 这我就放心多了。 不，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就比如我妈妈就是这样，就即便你们会做，但是年夜饭这个事情啊，还是不要跟我争抢。 是啊，要不然你老人他都得有一种参与感。你比如说，你觉得他可能有一些步骤啊和那个事情 步骤 都是有一些。太过繁琐，或者是没事找事儿了，有点儿。 就比如说，平常都能够吃到的那些东西，就没必要非要再来一次。 可是你剥夺了老人为你就是参与露一手的这个，你是多么的残忍啊！说实话，我就是这种人，我经常烦我妈做这个弄那个。我说您别做，做完了最后吃不了，扔才是最大的罪过啊！我经常跟我妈这么说，但是你挡不住老人要为 你 露一手。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都吃呢？怎么会扔呢？ 我吃死我呀！ 那你还是 我妈一做。一锅一做一个菜，一道菜一做一锅呀。 这一点呢，他们也在慢慢的改哈。但是我们与此同时呢，还是应该做孝顺嘛啊，是不是？多吃啊。 对 啊，我一般就是如果吃不了，我妈就让我带着走，那我就带走。 啊，吃不了， 回家吃， 带着走。有的时候我还跟老母说，那这是您上次为我打包的，我在冰箱里已经冻到不应该再吃它了，因为剩菜顶多过一天两天，你就一定会要。就是非常非常 燥、哎、你们为什么不努力的吃呢？ 我的天，你说您来吃吧，好吧，您做完了，您这个月 哎，你妈妈最擅长做哪道菜啊？ 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些，就是比如说那个带鱼啊，对吧？得做一些、 你妈带鱼也做一锅？ 对，南方呢啊，对，她做的真不少，说实话， 就是量很大。 对，然后什么汽锅鸡这她也会。 哦，那很不错呀， 蘑菇鸡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哦。 你有很多人都这 么说，你下次给我带点， 很多人都这么说， 带点哈，带点。 Than 20 a day, blame it on rebellion. Don't blame it on me. Wish I was younger. Back to the 19th of May, I had an open mind, swore to never change. Funny how time goes by. Had respect for myself, that river ran dry.You reached the limit, I wasn't enough. It's like the fire replaced all the love I've been burning. Yes, I've been burning. Such a burden, this flame on my chest. No insurance to pay for the damage. Yeah, I've been burning up since you left. Oh, if you ever call, I would run straight back, give you my forgiveness and the shirt off my back. No friends to turn to. Yeah, I messed up that. Wish we could smoke again just for a day. Oh, funny how time goes by. I respect for myself that river ran dry. You reached the limit. How was it enough? And it's like the fire replaced all the love. I've been burning. Yes, I've been burning. Such a burning. Since you left. 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望我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来自杨宗纬演唱的我变了，我没有， 干嘛自己问自己，给自己给自己捧哏捧哏玩呢？ 这歌名就叫这个。嗯，有的人会觉得，哎，你好像跟过去有了一些变化哈。其实真正的变化，我觉得是来自于自身的感知啊。别人可能都是从表象上的一些判断， 嗯， 对吧？ 挺薄的，嗯，挺薄的。我是说这个感觉啊，挺薄的。表象判断嘛，就是挺薄的嘛。 哦。 你怎么伸了去走啊？这事儿你伸不了啊！人家很多的，就是说人心隔肚皮啊，这个人心非常深邃，你怎么去探求别人呀？全都是假象。 23:54，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想回答很多听众哈，最近也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呢，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有暖文章的更新，目前呢，现在是没有更新了，然后有很多听友呢，可能还是有这个需求哈。有一点抱歉，目前呢确实没有啊，什么时候再有了的话呢，我也会通知大家的。我个人呢是一个在这方面可能不是那么擅长的人啊，所以一直也没有一个自己经营的微信公众号。这个退休以后哈，等有时间了哈，然后 你都想自己退休的事儿了。 那不然呢？ 行啊、 怎么两王老傅你没有考虑这个事情吗？ 哎呀， 你比我接近退休的年龄可是快呢。 错了，女性是多少岁退休了？哎，你瞧瞧你们55，你多大的优惠量啊？多大的优惠量？男性不行啊！我跟你说，哎，所有男组，你们别想把事儿想太美了。女性可以在55退休，男性啊，你们撑会儿啊，再撑会儿。 不是，我们现在可能还要拖到60呢。 你们顶多也就拖到60嘛，对吗？对吧？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可能连55， 对呀， 都不太。 这人， 因为你想想， 这人心态老成什么样了？你想 音乐节目，55岁还在一线，不太可能了。 对， 就算我即便不退休，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在比如说50以后还在一线直播，这是不太可能的。 你就会直播呀？啊，倒是我认识你十几年，你也倒是就会直播，啊，来美食。 术业有专攻，好吗？这叫 你吃， 这叫技术活。 会吃好吃的，这个我也敢保证，但是他不会喝酒啊，他这是一个比较弱项。韩立，你如果你跟他约出去，你要跟他喝酒，那就热闹就大了，然后就啊，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报上闲料啊。 两王老傅，你不知道我？ 哎呦，我不知道你 有一点小进步吗？ 啊，你有小进步了， 小进步啊， 下次约一下。 小进步啊，不敢说自己喝得多狠啊，是因为我在北京从来不喝酒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是基本上在北京是滴酒不沾的。可是，一离开北京了，哎呀呀， 就是北京人，你就喝不上是吧？跟你喝不上酒。行吧，你在外地练酒量去了。 还是需要一个完全放松的时候，对吗？ 好，来自 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The Day Breaks， 啊，破晓。马上啊，再过，应该现在破晓的时间应该提前了，那么应该再过5个半小时，应该能破晓啊。 我们也谢谢所有听友今天晚上的收听，另外就是特别感谢一下一生只想你过得好，然后希望你因为今天晚上当红人这一件喜事儿。整个情绪哈有改变啊，这个祝福他是一回事儿，还是先要让自己过得好，这才是真正的，好不好？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 晚安， 明天见，晚安。 knows on all of our decisions, all our plans and all ambitions. And this darkness comes to define us, comes to take us and remind us. Find our way from this side of thinking, unafraid and under your wing. Night falls on us either way, 'cause there are some